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诞辰75周年之际，庆祝集会和朝鲜图片图书邮票手工艺品展2月10号在俄罗斯莫斯科举行，由俄罗斯外交部各政党团体人士、俄罗斯高龄人统一联合会人士、我国驻俄特命全权大使和使馆官员参加。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同志的贺电。